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，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。 是的， 哎，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， 对， 它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。 啊，这个没问题，导演， 这个 没问题。我跟您说，不就是高兴吗？ 啊、对呀、啊，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。 什么特点？ 我一看见钱呐、啊，我就高兴。那钞票拿在手里，有一十，十五，二十，二十五，三十，三十，四十，五十。 好了， 没问题。 你听着，啊，我王老五， 啊 啊。 不是，您不是改名了吗？ 什么改名了？ 您不是叫朱时茂吗？ 我说的这是台词。 啊，好，台词， 我说的。 对， 你说， 相信 你说，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，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， 没啥说的。 啊，是什么什么导演？ 没啥说的。哎，都到我家喝酒去吧，哎， 喝酒去吧。你看这身段怎么样？啊？ 哎，来一遍。 从头来。哎，是这一首知道吗？ 你说，乡亲们呐、啊，停！不要你说。 哦，不要。 来呀、 啊！啊， 来！ 啊，要我说了。 你说。 行。 不要你说。 那我就不说。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， 对吗？我一个字都不说了。 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？你 我不笨， 你怎么不笨？ 我是不笨。 你不笨呢？你说你不说的，那不清楚吗？ 我清楚的 很。清楚吗？ 你让我说我就说，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。 我说是这样子的啊，你说， 啊，说 你不说， 我不说。 对，你说这个后边这个乡亲们呢，我王老五等等这些啊，还要你说？ 对呀，我就是从你说呀，乡亲们呀， 对。你说，你一定不要说。 不是，这个导演，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？ 哎呀，你看我的吧。 我看您的， 是不是？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， 很高兴。 你说，乡亲们，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。 我都让你气骨头了。 是吗？ 我给你比划一下吧。 哎，您比划着说。 哎，这个，你说， 嗯， 不要了。哎，这儿，啊，乡亲们呢？我王老五等等，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。 您这么一比划，我就明白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，把它剃掉了。剩下乡亲们呐、啊，我王老五啊，没什么说的，是不是？ 这对吗？ 对不对？ 对吗？ 你这么一比划，不就清楚了吗、 啊？ 你一会儿你说，你不要说，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？ 这还是我的，不是？ 那当然了。 好，算我的吧，你来吧，来一遍。 啊、不就这点戏吗？ 啊， 就这点台词 啊。 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？没问题啊。 没问题。那好，换服装。 换服装，您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。 不， 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？ 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戏啊，它是山区里的戏。 山区的戏。 服装，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。 那个导演是，您说什么准备？ 背心。 对。啊，鸭绒背心。 什么鸭绒背心啊？ 皮背心。 不对， 和毛背心也行。 什么毛背心？ 那什么背心？ 哎呀。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嘛， 打篮球的小背心、啊、不是，那和那个光膀子可差不了多少啊，导演们，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啊，-30度，这您让我穿着。 我这个戏啊、嗯，它是夏天的戏。 那咱们夏天再拍吗？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？ 是，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。您说，您这，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，对不对？您说是。 那个，给他加个小褂吧。 他要不然他穿着疼。 加个小褂。 加小褂也够呛，这您说是不是？ 你，